近办，提供指导。大道之行，敬请关注。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田阳。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盛唐时期著名的山水田园诗人王维的一首《背出济州》。微观易得醉，折去几川阴。执政方持法，明君无此心。闾阎何润上，景翳海云深。纵有归来日，多愁年鬓侵。诗歌的大意是，官职卑微最容易获罪，我被贬谪到汲水之滨，执政者坚持以法办事，圣明之君主原无贬斥之心，村落在黄河浸润的岸边，城镇的上空海云浓深，纵然不会没有还京的日子，只怕岁月早已染白了双鬓。这首诗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初出济州，别城中故人》。其中的初字指的是诗人被贬官发往济州。这首诗是王维于公元721年创作而成。这一年他被发往济州，充任司仓参军。关于这次贬官的原因，史书上的记载是因为王维在一次与朋友的饮宴中，自己登台上演了一出黄狮子舞。什么是黄狮子舞呢？在唐代曾有舞蹈名为五方狮子舞，这是一种由演员分别持赤、青、黄、白、黑五色狮子进行的群舞。这个舞蹈属于天子的专属享受。王维本以为自己只舞了一只狮子，没有大碍，结果被人以愚智的罪名告了下来，才有了这次被贬。所以在本诗的起首，他感慨自己身为一个小官，很容易被扣上罪名，导致被贬谪去了济州。之后是诗人抱怨的语句：执政方持法，明君无此心。君王未必有处罚自己之心，而执法者却小题大做。诗的后半段，诗人描写了自己想象中济州的景色。济州既然临着黄河，靠近大海，以致土地浸润，远眺海岸，水气升腾，云蒸霞蔚。然而尽管有这样的美景，将来自己纵有回京之日，怕也是多年后两鬓染白了。济州是唐代的济州府，治所位于今天山东省的茌平县。济州府在元代更名为济宁府，将治所转移到了今天的济宁市。由于身处齐鲁大地的中心，济州府也因此成为中华文化的发源地之一。春秋战国时代，包括孔子在内的儒家五大圣人都诞生于这里。今天的济宁还留存有著名的古济州八景， 以及许多其他的名胜古迹。而济宁这个名字的由来是因为济水，也就是诗歌中提到的济川。济水发源于河南省，流经山东，流入渤海。这条河在历史上也有过大红大紫的辉煌，同五岳独尊的泰山一样，曾受到过古代帝王隆重的封禅。然而随着岁月的变换，这条曾经孕育众多城镇的大河已经被桀骜不驯的黄河无形地淹没了。今天山东境内的黄河基本上就是济水的故道。最后让我们再回到这首《背出济州》，一首诗中既有写景，更包含了诗人的牢骚，两者结合，使后人读起来更觉得别有一番趣味。为官易得罪，折去济川阴，执政方持法，明君无此心。闾阎何润上，景翼海云深。纵有归来日，多愁年鬓侵。这里是唐诗地图，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于达、程涵，感谢您的收听。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年轻人啊，就这毛病， 出口成电影， 你想一想， 不用想，不要葫芦， 不合适，不合适， 不要猫佛头， 不不不， 你看好，不要，要， 你别让我问住了， 问不倒我， 你这药跟我这灯有什么联系？ 当然有联系啊， 你说说， 你是灯，我是药， 嗯， 你想啊， 我想什么？ 这不 怎么意思？ 明摆着， 我没瞧见呢。 你是灯，我是药。 为什么对药？ 你想我为什么给你对药？ 为什么？ 关键呢？ 我是什么呀？ 问题他在这摆着呢。 我怎么没瞧见呢？ 你怎么没瞧见？ 我问问你，为什么对药？ 灯和药吗？ 为什么？ 你晚上吃药，你得开灯啊。你要不开灯，你肯定吃错了药啊。 那这不都你才吃错了药呢？怎么说话呢？牵强附会， 一个字儿对上来了。 当着家乡人，我不愿意说你什么。行了，行了，行， 怎么样？ 行，就算你对上来了。 哎， 这回我说俩字儿的。 对俩字儿。 我这是， 嗯， 我这是小街。 我给你对老腔。 老腔。 小对老。 哦，字面上倒挺工整。 那当然。 有什么内在的联系没？ 当然有联系。 你说说。 你是小街，我是老腔。 为什么要这样对？ 为什么呀？ 啊， 你走在小街上。 走在小街上。 我给你老腔。 没一个好的，我 怕你走在小街上不安全，给你一支老枪带在身边， 起保护作用。 别误会， 那我谢谢你。我要是多说点呢？ 多对点， 我说得急， 对得紧。 我说一串， 我对一筐， 你听着， 来吧。 我这是雄鸡，雄鸡，听见没？ 够瘆得很， 吓唬吓唬你。 嗯， 来吧， 我给你对 什么？ 蛇案。 也够可以的。 嗯， 伤势， 情叹， 夜茫茫， 路漫漫。 哎，二度梅， 十五贯， 三家巷， 五更寒， 《红楼梦》， 《白蛇传》， 《宝莲灯》， 《桃花扇》， 车轮滚滚， 山道弯弯， 梨园传奇， 哈里之战， 兵临城下， 挺进中原， 突破乌江， 智取华山， 丹凤朝阳， 御马外传， 黑剑将军， 家务清官， 六金县长， 八百罗汉， 绿色钱包， 蓝色档案， 红楼夜神， 金象奇案， 火山禁地， 滨海沉船， 飞向未来， 走向深渊， 候补队员， 预备警官， 独立或死亡， 爱情与遗产， 陌生的朋友， 神秘的旅伴， 生活的彩印， 远山的呼唤， 咱们的牛百岁， 快乐的单身的 蓝光闪过之后， 今夜星光灿烂， 珊瑚岛上的死光， 尼罗河上的惨案啊。怎么样兄弟？ 大理小理和老李， 儿子孙子和种子，对吗？ 51号兵站， 72家房客。 我这上联有号码，51号。 我这下联有数字，72家。 我是51号兵站， 我是72家房客。 我这能添字， 我能添词。 我是51号兵站，住着72家房客。 那， 哎， 你怎么出？ 哎，我就这么出， 51、72。 谁说前面算谁的？ 真捣乱！ 来吧，考考你。 那你考不住我。 你是 上联什么？ 51号兵站，住着72家房客。 我给你对72家房客。 嗯， 搬出51号兵站， 你搬，搬 了啊？怎么着？ 搬出去像话吗？ 哎，不搬不行。 怎么的？ 军队不让带家属，那怎么办？我都得搬。 咱没那个，没那个啊，没那个，没那个。 来吧。 什么叫不让带家属？你的片子跟我一样了。 一翻不就对上？ 不懂规矩，从头找。 非得重对啊？ 哎，重来。 上联什么？ 上联是51号兵站，住着72家房客。 我给你对72家房客。 嗯。什么？ 搬出51号兵站， 你没别的词来着？你又来，51号兵站住着72家房客， 有词儿。 你是什么？ 我给你对39节台阶发生405谋杀案啊！ 往哪猫往哪，别猫这儿。你听我这个， 来吧。 我这是良家妇女秦香莲，还有个动作，良家妇女秦香莲。 哎，先放下。 是。温柔啊，贤惠，是不是？ 两部片子搁一块儿， 哎， 之间还得有点联系， 有内容。 我爱对这个， 这是艺术。 你听我这下联， 您下联是？ 我给你对模范丈夫， 嗯， 李时珍。 哎，别捋了，那韭菜都烂了，别捋了，行了。 李时珍怎么样？ 我这是海外赤子刘三姐， 雾都孤儿杜十娘， 英俊少年马可波罗， 卖花姑娘也塞尼亚。 哎。我这能添字儿， 我能加词儿。 英俊少年马可波罗参加过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 像中国打仗来了。 国际主义， 像话 呢。 我给你对卖花姑娘叶塞尼亚， 卖的是马兰花、苦菜花、锦上添花。 阳城暗哨侦察兵三进三城追捕乐透祥子。 别吐，什么声？ 这个乐透打替分的， 打替分 暴露目标了。 我给您对马路天使、流浪者、十字街头绝唱、半夜鸡叫。 怎么这味儿呢？ 这个公鸡感冒了，都这事儿。 我以为野驴咳嗽呢。 像话吗？ 我这是大河奔流，浪涛滚滚，怒吼吧，黄河！ 还朗诵 黄河。 我给您对小城春秋、杜鹃声声、走过母亲，比你棒多了。 枪手哈特， 一侠佐罗。 枪手哈特发出永不消逝的电波，像数十万火箭。 一侠佐罗剩下最后一颗子弹，开枪为他送行。 好吧。 基督山伯爵， 少林寺弟子。 基督山伯爵爆炸卡桑德拉大桥， 少林寺弟子七夕相思女子客店。 这客店招你了？这个 没办法啊，谁让他偷税漏税的？ 不啊，基督山伯爵爆炸卡桑德拉大桥，救出了孔雀公主。 少林寺弟子七夕相思女子客店放跑了。无腿先生， 无腿先生能跑吗？ 摇轮椅跑的。 王老虎抢亲， 李二嫂改嫁。 王老虎抢亲，抢的是大海的女儿，这是烦恼的喜事。 李二嫂改嫁，要嫁神秘的大佛，那真是奇异的婚配啊！哎呦，来吧， 你听我这还一绝对， 还绝对， 只有上联没下联的对子。 天下无语不成对，没有我对不上来的。 这个你就不行了， 只有我对得上来。 你听着， 讲吧， 我这是。银次郎的故事，黄浦江的故事，徐署长的故事，夏天的故事，刘宝的故事，爱情的故事，拔哥的故事，这都是不该发生的故事。 这就是你的绝对啊。 绝对 太简单了， 考考你， 听我的下联吧。 你下联是， 你再来一遍。 我再来八，来七十八遍，你也不行。 一遍就得。 你听着吧，这是银次郎的故事，黄浦江的故事，徐署长的故事，夏天的故事，刘宝的故事，爱情的故事，拔哥的故事，这都是不该发生的故事。 我这下联有了， 来吧。 我给你对残花姑娘、蜻蜓姑娘、上海姑娘、景颇姑娘、西子姑娘、金刚山的姑娘、端盘子的姑娘、不当演员的姑娘，这些全是嫁不出去的姑娘。 接地气，红酒牛栏山，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 蛋蛋戴着墨镜去超市，蛋蛋妈说：“ 你能看清你买的啥吗？” 我现在红了。自打参加了北京电台2018年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脱口秀达人征集活动，好几万粉丝给我点赞。下载火山小视频 APP， 点击北京电台脱口秀达人活动专区，秀出你的脱口秀，还有机会赢取新春红包。今年春节就听你的。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打开历史行囊，传承文化宝藏。抢救性专访，开启抢救性专访，大型报道，非遗时光，把花带根种入容器，视为栽花；把花材或枝或花或叶不带根剪下来，做成花卉艺术品， 就成了插花艺术。这种表现大自然和生活之美的艺术一直流传至今，深受人们的喜爱。2008年，传统插花入选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北京林业大学教授王连英是传统插花艺术的代表性传承人。请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非遗时光大型采访报道，诗情画意说插花。 我是王连英，今年81，我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插花代表性传承人。 2013年，中国首部展现传统插花艺术的舞台剧《花与诗情》与观众见面。在《楚辞》这一幕中，少女为了迎接山神，折取鲜花戴在头上，并用藤萝蔓草装饰自己和马车，这被认为是我国先民进行插花活动的开始。策划这场大型舞台剧的正是传统插花这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传承人，北京林业大学教授王连英。 2008年奥运的时候，我就调动了全国的几个很有经验的花艺师，每天我安排他们在那儿表演，那好多外国人都围着看，就还跟着学，那这毕竟是少数人。那个时候我就想编这个，就已经就有这个念头了。我说我们花卉也是花卉创意产业。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一直插在竹筒中的山茶花、新娘的手捧花、戴在头上的花环、大型展览中的花艺作品都可以算作是插花。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运动员的颁奖用花也是一种插花。此时王连英正在聚精会神地创作一个插花作品，准备送给朋友。 我们的最终的目标就是让插花艺术走向千家万户，是吧？那你看家里头随时随地随着季节，这个时候可以插菊花，是吧？春天的时候可以插牡丹，是吧？在春末的时候海棠花开着插海棠花。插花呢最是贴近自然的。 插花看似容易，要最终成为一幅具有审美水平的作品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传统插花和我国许多传统文化技艺有共同之处，比如中国绘画、雕塑、园林等等，他们都很讲究立意、构图和配色。 你要准备插花，你想表达什么主题思想，表达什么情趣，有了这个想法了以后，你根据这个主题思想去选相应的花材，选了花材以后你再来构图，构完图了以后你再来插枝。这意境的美是我们中国美学、中国传统医学的最最核心的东西。 营造意境是中式插花的精神内核，也是区别于盆栽花最大的不同。在2014年 APEC 会议期间，中国传统插花艺术首次在大型国际会议中亮相。花艺师选择牡丹为主花材，搭配龙藻枝倾斜式衬托，放在一个青瓷的鹿头尊里。这幅名为《龙腾成瑞》的插花作品，牡丹雍容端庄，龙藻枝遒劲弯曲，展现出高贵典雅、寓意繁荣昌盛的意境。 花材的文化对中国传统插花来说非常重要，它的主题内涵、它的意境的美、它的造型的美都通过花材的文化来表现。这一点南宋的郑思肖啊，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画家，他说花开不并百花丛，独立疏离去无情，宁可抱香枝头死，何曾吹落北风中。当然这个他是借菊花来表达他个人的赤子不渝的爱国心情。 在其中国传统文化于大成的小说《红楼梦》中，有好几处插花的场景，其中一次写道：元宵佳节，荣国府内大摆宴席庆贺节日，屋内放有各种旧窑小瓶，瓶中都点缀着岁寒三友、玉堂富贵等花草。玉堂富贵是以玉兰、海棠和牡丹三种花材为主， 我们民间常以兰花象征玉堂，用牡丹花象征富贵，这两种花卉插置在一起，就有祝愿职位高升、富裕显贵的意味，很适合在传统佳节摆放。王连英正在创作的作品也表达了他的心境。这个名为独放清芬的插花，是由两个橙黄的秋菊、一段棕褐色的牡丹枯干、数枚鹅黄的小菊、几缕青葱的观赏草插枝而成 什么的。在这种情况下，那么才显出这个菊花的这种精神，是吧？它是凌霜傲寒来独放，就我想表示它就是独放清芬这个题目。就 确定好适合的花材之后，就可以着手创作了。这时候如何构图就很重要，构图就是把选好的各种花材进行有创造性的组合与布置。通常唐菖蒲这样的线状花材常被用来作为一幅作品的骨架，菊花、月季这类外形像团块的花材是作品的主体花，让整个作品看上去更加丰富饱满。一些花型奇特、颜色艳丽的花材像蝴蝶兰，装饰效果很强，要摆在构图的视觉焦点处，空隙的地方用满天星这样的伞形花来填补。 中国的插花呢，就是传统插花呢，讲究高低错落，是吧？不一定都非得一边整齐。我们插花跟绘画很接近了，我们好多原理是接近绘画的原理的，它就设色不这个繁杂多少为艳丽不艳丽为主，主要是色彩相合，据你的那个需要，是吧？你想表现热烈欢庆的气氛，那你就插的花色鲜艳点，是不是？你要是想表现优雅，那个你就插的清素一点。 插花离不开容器，容器相当于花材在大地上的屋舍，既可以承载花材，也能够给予必要的水分。容器有很多类型，有象征池塘湖泊的盘子，也有展现花材线条姿态美的瓶式，有适合盛放硕大鲜艳花材的缸型，也有能够钉在墙上让花枝优雅垂挂的格筒。生活中随手可用的器皿也都可以用来插花。 然后你下面 郑清是王连英的首批弟子，也是中国第一个插花艺术硕士。他说插花容器是最讲究创新的。 容器的话，我们现在有瓶盘碗篮缸桶这么几大的类的容器，但是这是主要容器，还有一些很多的生活中的这些器皿都是可以作为插花容器的。五代的时候过江州发明了粘锦盘，我刚才说的是杏花诗里面是金盘衬红琼嘛，它是放在上面的，它没有固定，它只整个放在上面的。粘锦盘的话就是有很多孔。 容器挑选的原则就是和花材统一协调，牡丹、芍药需要搭配富丽堂皇的瓷器，而山花、野草则与竹编容器搭配，别有一番风味。 笔洗啊盘呢、啊、它浅，是吧？那我们一般都用花插来插，是吧？花插插呢有它的有利的，也有它的弊病。你看它只有一个面，增插直立的，插斜的，是吧？那你插下垂的就不好插， 对吧？ 插花作品完成之后，并不意味着这项活动就结束了，赏花评花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环节。我国的文人是插花最主要的人群，因而评赏的方式就带着浓厚的知识阶层审美情趣。 我们有琴赏啊，我们弹琴的时候要插什么花，喝茶的时候曲赏，我刚才说那个番曲弹赏，就是一边赏花一边就是谈论这个花性啊，香赏什么样的花配什么的香，还有酒赏，对，花酒戏里面还有酒赏。每个朝代有每个朝代的审美的取向都是不一样的，包括对花材。 聆听优雅时光，感受最美珍藏。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型系列报道《非遗时光》正在播出。 不同于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家族性传承， 传统插花从一开始就是和人们的文化生活紧密相关的，但究竟是从什么时候起源的，这在插花界还引起了不小的争论。 韩国邀请我过去，我在那上第一次发表我这个观点的，我说中国的插花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距今有近3000年的历史。当时呢，我们上海的广州的这个负责插花的负责人，哎呀，中国插花有3000年，他认为插花就是只有插在盆里头、容器里头盛着水才叫插花，我不这样认为。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发，对后世插花造型审美影响最大的文人插花逐渐兴起。大家熟知的南唐后主李煜，在每年春天百花盛开的时候，都会在宫廷中举办盛大的插花展览。他把宫殿的梁栋、窗户、台阶都设置为花台，用竹筒盛水插花，就地取材，将各种鲜花蔓草插遍各处，取名锦洞天。李煜的这个喜好被北宋的一位洛阳太守学取，在牡丹花开得最繁盛的时候，太守命人采来万朵鲜花，在梁栋拱柱之间用花做成屏障，一时间吸引了城中众人前来观赏。在南宋，民间百姓插花非常兴盛，老百姓把插花、焚香、煎茶、挂画合称为生活四艺。 宋朝的全盛期就是举国上下都插花，鲜花保鲜这是在宋朝的时候还出有书，书上写的是用黄胶泥那个铺在那个容器的三角瓶底下再加清水，另外一个是完全用清水的，用竹子呢就是从校园里捡的，同样长同样粗，留同样的枝叶，都一样在一个环境下。那么那个黄胶泥呢，就老祖宗那个方法，就到11、12天都不打蔫儿。 从明朝到清朝末年，涌现出了大量由文人墨客撰写的插花专著，其中袁宏道所著《评史》的影响比较深远，印刷后很快被日本翻译过去，形成了宏道流。东方传统插花以中式和日式为两个代表，中国传统插花在意的是神韵和意境，日本插花更注重花枝的形态。 形式上来讲还是我们中国的更加自然一些，那么更让它就是看到不是人工的一面。日本插花的流在根在池房嘛，就是哪一支然后朝哪个方向，这些都有规定，但是我们就更灵活一点嘛，因为我们是文人，他们等于是僧人嘛。 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城市的街头巷尾开始出现大大小小的鲜花店，这引起了当时教授花卉学的王连英的注意。 就是国内逐渐花店多了，花店多了以后都是插的西方的花，中国的园林历史很长啊，是吧，怎么就都弄外国的东西呢？我说我们要成立一个中国传统插花研究为主的，研究的目的和宗旨锁定在要弘扬我们自己民族的插花。那个时候就是郑清同志，他是管资料室的，那我为了去了解中国的传统插花是怎么回事，他给我开绿灯，我除了上课的时间我就都到他那个资料室，我就看一些园林设计的书、园林史的书，从这里头我把它提取出来能够结合我插花的感受的。 王连英除了废寝忘食的查阅史书，还被时任中国花卉副秘书长的夏佩蓉鼓励举办第一届中国花卉博览会。虽然很难，但是这是恢复插花的起点。 第一届就我们3、4家，那儿这个氛围也不够，是吧，另外我们的技艺也不够，都突然的就开始要办了，是吧，更不要说在容器方面，东找西找什么都可看着顺眼的就用，没有专门的为插花艺术来制作的容器，大 的那个气象站，很大的，里头空空荡荡，我们只站了一半儿。其实我那时候底气也不足，因为我教花卉，我没有专门的教插花啊。 中国传统插花的理论体系和人才培养标准，在王连英和他的团队努力下，一点点明晰和完善起来。1995年开始，王连英采用自己编写的教材授课，先后举办了几期培训班，学员遍及全国各地。上世纪90年代末，他主持制定了国家插花园职业标准。 你当个初级插花园，你应该掌握切花，应该掌握多少种，是吧？到高级的时候，你还能够指导初级和中级的，这我们都列了。 2008年6月，传统插花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王连英成为代表性传承人之一，他的学生郑青是申请非遗项目的执行人。插花要成为非遗项目，当时被当作笑话。 我们刚刚去的时候，就是申的时候，那些专家还不了解插花，他说诶，插花不是日本的吗？插花还是非遗吗？有很多就质疑嘛，就是我们做了作品在那儿，然后营造一个环境啊，在现场跟他们讲解呀，讲解的就是历史文化呀，还有我们的作品的寓意啊，花材呀，容器啊，就讲这些，然后他们都很感兴趣。 非遗申请成功后，王连英和他的学生们努力让传统插花融入到老百姓的生活。每年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他们都会在国家博物馆、教室课堂、公园、庙会、商场等场所开展现场插花表演等活动。郑青明显感受到，这几年间老百姓对插花的热情高涨。 刚刚的时候有说端午节我们在公园里推广的时候，大家关心的是哎，这是真花还是假花，但是慢慢的现在大家就觉得有一定的欣赏度了，对花材的认识，它一定跟民众生活紧密相连，而且一定是群众要参与的，这样的一个艺术形式，它才能够流传下来。 我喜欢 百合 康乃馨，我就凭着自己随心所欲，自己喜欢就什么造型采用， 自己在家里然后放慢时间，放松心情，然后自己来插一个作品。当时用的有芍药，有一些枝条类的东西，中式插花里面用到的枝条和草本的会比较多一些吧。 看着插花爱好者的队伍日渐壮大，年轻人越来越多，王连英十分欣慰。也许有一种他喜爱的花材最能代表他的心声。 海棠花呢，我从看了那个《海棠依旧》这个电视片以后，我特别受感动。为什么周总理和邓颖超那么喜欢海棠，是吧？他很朴实，对年轻人要注重艺德的培养，不能光注重技艺的培养，踏踏实实干出来好的，你的艺德也好，你的技艺也好，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感谢您收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大型采访报道《非遗时光之诗情画意说插花》，采访博莹，录音郭伟，合成梁和之，监制谢先进，出品北京市文化局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盏烛火，点亮你的轮廓，思念透明以后，赋予一纸传说，回忆人潮残破，可能终会残破，来年何谁人还记得我。 市文化局，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面开启抢救性专访，开启抢救性专访，大型报道，非遗时光。 单弦儿是源于北京、有着百年历史的国家级非遗项目，而歌词中唱的是被人比作千年都城史的活化石——北京小吃。 千红是各有各的味儿来吧呀， 狭长的胡同，幽深的四合院，地道可口的北京小吃，这就是悠然自得老北京人的生活写照。而护国寺小吃是北京小吃中最具特色的小吃之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蕴含其中。 他特别爱吃这小吃，因为我们是那个回民，所以呢一般就到这清真的饭店啊，因为这里的小吃也挺多的，也挺丰富的，有时候吃完了再买一些各种，再买一些就拿回去，是这样。孩子们也挺爱吃的。 这对在护国寺小吃总店里侃侃而谈的北京老年夫妇也许并不知道，早在2009年，护国寺清真小吃制作技艺就已经入选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李秀云师傅制作的驴打滚、豌豆黄等经典小吃还成为中国、新加坡的国宴名点。请听非遗时光大型采访报道，他做的护国寺小吃成了国宴名点，仿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护国寺清真小吃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李秀云。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护国寺清真小吃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李秀云。 始建于元代的护国寺街路北有一座二层青砖灰瓦、红窗飞檐的仿古小楼，这就是护国寺小吃总店。虽然已经过了饭点，但是店里依然热闹非凡。没错，老北京的小吃就是有股胡同的味道，总会让食客们联想到由味觉组成的时光记忆。著名作家舒乙先生以小吃大义四个字言简意赅地概括了北京小吃的内涵。 打起我的竹板逛北京，京城的美食最有名，老北京。 北京小吃历史悠久，品种繁多，用料讲究，制作精细，堪称有口皆碑。当年北京小吃在庙会或沿街集市上叫卖，人们无意中就会碰到，所以老北京形象地称它为碰头食儿。 像茶汤鹰、白鼠王、年糕李、年糕年，五六年公司合营之后，就是政府把这些有名的摊主都聚集在了一起，合成了咱们这个护国寺小吃店，一直传承到今天。 60多年来，护国寺小吃店从当初的一个小门脸发展到现在已经遍布北京城，护国寺小吃总店的王新梅经理如数家珍。 护国寺总店现在有两个店，一个是南店，一北店，这个营业面积两边都差不多，基本上200平米左右，人员差不多70人左右，品种差不多近100种，就一个销售最高的是能到一天将近17-18万，现在直营店差不多10家左右，咱们店现在达到了50多家。 店越开越多，护国寺小吃的品种也越来越丰富。 咱们刚开店那会儿的品种大概也就20-30种那个样子，像驴打滚、艾窝窝、豌豆黄、焦圈、豆汁儿、面茶，这些开店的时候就有，一直传承到现在。咱们现在的品种大概有100来种，像蒸的、炸的、煮的、烙的、年货的、流食，咱们都有。像咱们的松肉、枣卷果、面茶、杂碎汤、驴打滚、艾窝窝、长耳朵，这些都是镇店的。 知道李秀云的人都说，这位护国寺小吃店厨师长能做100种老北京小吃，都能获得满堂彩，而最拿手的就是豌豆黄。他爷爷是护国寺庙会有名的切糕李。1956年公司合营第一波进入护国寺小吃店的元老， 李秀云15岁跟随爷爷学做豌豆黄，至今已经38年。 烧了一锅水，把豌豆投完了放在锅里头，开上火，放上一点碱，煮开了关小火偏沫子，然后大概你得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就煮熟了。你得时不常的还老得翻着那个锅，最关键的就是那个火候，火候您看好了您那锅豆就行了。煮完了你加上糖，然后你再过一下炉，还得再返回锅里去再让它开锅，大概还得半个小时。您在筷子盘子里头晾凉了，晚上您入到冰箱里的保鲜就可以了。 第二天从冰箱里取出盘子倒过来一颗，一整块豌豆黄就被扣出，最后切成小块，就是我们在护国寺小吃店吃到的地道的豌豆黄了。护国寺小吃中的驴打滚儿也是北京小吃中的传统美食，有一个跟慈禧有关的传说故事。 慈禧老佛爷呢就说每天都吃这种宴席他都吃腻了，说能不能做点新鲜的出来，和一个叫驴儿的那个厨子还挺聪明的，他就弄了点这个江米面，裹了点豆馅儿，裹好了切好了他就放在那儿了。然后呢忽然间说老佛爷那叫传膳了，这厨子慌慌张张从外边一跑进来，然后正好把这一盘东西打翻了，打在那个豆面笸箩里头了。后来说干脆跟这里打个滚，就这么给端上去吧。老佛爷一吃说这个叫什么名字，还挺好吃的，说的这都是那驴儿惹的祸，说这叫驴打滚吧。那老佛爷说这是外边这是面面是什么呀，说是豆面，那叫豆面糕吧。说驴儿打滚这名字不大好听，然后这驴打滚现在就是两个名字，一个叫驴儿打滚，一个叫豆面糕。 那么这么好吃的驴打滚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酱面加上汤圆粉和在一起，然后上锅蒸熟了，晾成六成凉你才能做，然后案子上铺点那个黄豆面熟的，然后把你取好的这块面放在那上面，叠一个长方形的形状，然后擀成片，抹上馅，卷成一个条状。 我们现在吃的驴打滚都是豆沙馅的，其实早先也有红糖馅的，只是人们现在更加追求健康，吃低糖食品，红糖馅已经没有市场了。在护国寺小吃店，除了豌豆黄、驴打滚，其他的小吃也同样有名。他们制作的胶圈就在1997年12月被中国烹饪协会授予首届全国中华名小吃称号。谈起北京小吃，前头总要加个老字，但在李秀云眼里，老北京的小吃并不是一个仅靠吃老本就能站得住脚的行业，在传承老手艺的基础上还得不断地推陈出新。 咱们的福糕就是从母亲节时候咱们推出的，然后咱们就把那个蛋糕坯子改成了那个豌豆黄山楂糕作为那里边的芯儿，然后外头抹上奶油，表上花，写上字祝福母亲，中西结合的。因为您 其实整理挖掘和恢复老北京传统小吃是护国寺小吃店的传统强项，除了工艺翻新，李秀云也会时不时研究一些新产品，比如绿豌豆黄，就是原材料选用绿豌豆制作，颜色是绿色的。此外，李秀云他们还在清明节推出了青团，中秋节的翻毛月饼，重阳节的重阳糕和寿桃等等一大批小吃新品，充满了现代时尚元素，同样受到新老顾客的欢迎。 奶油镯子江米狗，茶汤油茶杏仁霜，大饼油条豆腐脑， 还有卤煮火烧配小肠， 泡了泡了炒肝，多放点蒜，打了滚的馄饨不能搁酱，油炸灌肠咯吱咯吱响，白水羊头是杂碎汤，豆汁儿焦圈儿。 建成3000多年，五都六朝变迁，燕都辽金元明清，文化遗产说不完，青史几行名姓，宝藏代代相传，前人著作后人翻，凭吊间多少感叹。上回书说到咱北京城的几 非遗时光，传承的力量。 1999年春节，李秀云与护国寺小吃店其他3名厨师赴新加坡参加春到河畔迎新年活动。 精美的小吃不仅受到新加坡市民的交口称赞，时任新加坡总理吴作栋更是在参加活动后当即预定了100个驴打滚送上国宴，精美的小吃已登上大雅之堂。 他那吴作栋总理是去那儿了，他看上这驴打滚了，挺好的，他说这个层次又鲜明，黑白分明，挺好，然后他就选了我们这驴打滚上了他的国宴。 2014年，豌豆黄、驴打滚、爱窝窝这些独具特色的老北京小吃还曾经端上 APEC 会议欢迎晚宴的餐桌，精巧的制作、软糯的口感博得了众多领导人的喜爱，而这些小吃很多都是出自李秀云之手。和很多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一样，勤学苦练才是成功的法宝。李秀云接班入行时刚刚初中毕业， 我是从1979年来到咱们这个护窝子小吃店，正式入了这个护窝子小吃的行。之前就是我还在上学，然后就每次就是赶庙会的时候，就跟着这个爷爷一起去庙会。没进店之前，只是你会做年糕的那一点儿，别的你都不会，像驴打滚、爱窝窝根本就没看见过。 要想真正成为清真小吃制作的名师，爆、炸、烙、蒸等手艺，李秀云都得从头学起。那时候有句老话叫教会徒弟饿死师傅，李秀云对此颇有感触。 像你做什么东西，人说那边看着吧，待会儿 到你看最关键的时候他就不让你看着了。假如说你这炸糖耳朵，他那个发面发到什么程度，他搁多少碱你也不知道，他不教你，你不每天都给他提那碱吗？你给他邀邀啊，给他邀完了他用了多少你不就知道了，我大概那一缸面我用多少碱我就知道了。 然而并不是制作什么小吃都可以偷艺成功的，就算李秀云最拿手的豌豆黄当年也有失败的教训。 在前些年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求这个豌豆黄总是求不好，有时候干了有时候稀了，它就从那盘里裂，然后你扣出了那个盘子它掉啊，一块一块的。什么东西都是你要自己在工作中总结经验才能把这个东西做得最好，现在的豌豆黄几乎都特别好。 如今李秀云已经是国内少有的资深级注册中国烹饪大师、高级面点师。2015年，李秀云也被评为护国寺清真小吃制作技艺北京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餐饮是个勤孩，尤其是从事小吃制作，作为小吃店，一天里最忙的时间是在早上，各种面食的准备、流食的提前烹制都是技术活，也是力气活。凌晨3点多，当很多人还在熟睡中，家住朝阳区的李秀云已经骑车往位于护国寺的店里赶了。近40年来，李秀云几乎上的全是早班，风雨无阻。 从早上5点上班到中午2点就下班了。这期间呢，就是早晨来了您先切豌豆黄，然后红小豆糕，然后您做芝麻糕、椰蓉卷，做切糕，然后您这一波活完了，待会儿下一批接着还是这个，您要反复的做您早晨做的这些东西，10点钟吃个早饭，然后还要陆续做，还是做这些东西，一直到中午2点钟，在你闲暇的时候你就到楼底看看谁需要什么，你就帮着弄什么，没有请过假。 这个就是咱们蒸熟的姜。 作为总厨，李秀云掌握的小吃制作技艺足有100种。为进一步展示小吃文化，护国寺小吃店精心研制、挖掘创新，独家创制了集小吃精品和清真特色美食于一宴的小吃宴，曾荣获北京市精品宴席称号。李秀云功不可没。以前李秀云从师无数，练就了浑身绝技，现在李秀云教徒无数，为非遗悉心传承，在无数徒弟中他精心挑选了4位作为入门弟子。 2个男徒弟，2个女徒弟，2个女徒弟是去年刚收的，不挂名的都数不清了吧。那个大徒弟主攻烙货的，2徒弟主攻年货。 成汤要粉，它又白又细腻。 李秀云在教徒时那真是毫无保留，用多少料、蒸多长时间、什么火候，每个细节都反复叮嘱。对比现在和过去，李秀云总结，那真是此学艺非彼学艺啊。 你现在都没有什么保留的余地，你都留着那东西干嘛？你说您还能干几年啊？你把这都带走， 反正师傅对我们都挺好的，教我们。 在护国寺小吃店工作了十来年的叶高润是李秀云的二徒弟，他在师傅手把手的传授下，已经由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小吃的外行人成为了现在店里的骨干。 你看现在是公司提供我们平台，师傅了又给我们记忆，感觉前途是一片光明在这。 教徒严格但也不乏人情，店里做豌豆黄要用大锅煮制，一锅煮豌豆60斤，如果做坏了，按照市场行情，这锅豌豆黄对于一个学徒来说是份不小的损失。年轻人好面子，又怕被责备，不敢扔。李秀云的做法就让徒弟叶高润心悦诚服。 主要是你水分、火候、比例特别难调，就说那个水多也不行，水少也不行，火一大吧它裂，火一小吧它那个豌豆黄不凝固，这都是有成本的。你就说做坏了，你得怎么让自己，你得说得掏点，你得必须得让你知道知道，这东西都是有成本的，有代价的。做坏师傅替我们承担，都是师傅分担的多，我们分担的少点。 三年前，李秀云就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但因为对店里的感情和对手艺的热爱以及传承的需要，他被返聘回店，依然继续着他与北京小吃的故事。 就把我知道的我学的会的东西都无数的教给徒弟们，还得让他们把这个护国小吃传承下去。对徒弟就是希望他能在这踏踏实实的多学点这个技术，然后让这护国小吃发展得更好。 除了带徒弟，李秀云还积极参加非遗传承的各项活动，进校园进社区，全面宣传北京小吃文化。 咱们去年前年有一批社会上的群体说进这个护国寺小吃学这个非遗，有那么一个活动，然后咱们这儿大概开了12课时，都是我们下班时间教的。人家就是周六周日人都休息嘛，周日下午2点到4点两个小时的课程。进社区我们经常的，然后像少年宫我们都去过好几次呢。 哎，到面个了呀，太甜嘿，哎，到面个要他年 了。38年来，李秀云从未离开过自己热爱的工作岗位，每天从他手里烹制出的驴打滚、爱窝窝、姜汁排叉等各色小吃至少有5-6千个。按照店里的估计，虽然99%的顾客都未曾与这位大师谋过面，但是估计99%的来到护国寺小吃总店的人都吃到过这位大师亲手烹制的小吃。灯火阑珊，护国寺小吃总店里依然人头攒动，售货员一刻不停地忙碌着，点餐的人在柜台外排起长队。这众多的食客中，既有几岁的孩子，也不乏70-80岁的老人，每个人都在津津有味地吃着聊着。感谢您收听非遗时光之他做的护国寺小吃成了国宴名点，仿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护国寺清真小吃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李秀云。采访撰稿丁力，播音郭伟，录音合成梁和之，监制秦小天，出品北京市文化局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阳光茶园，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春风， 我快生了。 春风，春风，春风，你看，我把东西都给你买好了，咋样？ 我疼得很。 坚持住，坚持就是胜利。走，慢慢溜着走。 我怕得很。 不要害怕，一切包在我身上了。 我回呀。 哎，陈芳，你看咱现在咋能回你吗？陈芳，你看咱坐着拖拉机突突突突突突，这突突了一路，好不容易才到了医院了。你现在要回去，这路上出了事情咋办呀？走， 慢慢溜着走。陈芳，陈芳，你忘了，咱来的时候，你爸你妈，我爸我妈，我对咱是咋说？我就连全村的乡亲们对咱也是寄予了殷切的希望嘛。我你知道，我大哥、二哥、三哥、四五六七哥，咱一起生了21个女娃，咱全家把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了。 那我要生个女的咋办？ 不敢胡说，要有信心。走，慢慢溜着走。哎呀，到了！哎，陈爸，来来来，陈爸，到这儿来歇一下。来，慢慢的，慢慢的。我听说这个医院技术水平好，生男娃我是十拿九稳。 真的？ 我当然嘛，我可是经过调查研究的。 可我娘家村我算命的是咋说的？ 不能听我算命的胡说，咱要相信科学呢。你看。我给你买了一些年历片，上边都是一些胖小子。陈凡，你把它揣到怀里边，这心诚贼灵啊。 可大夫说，生男生女是男的决定的。 啥？ 人家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得是你。哎呀，我就更没问题了，我早就决定了，咱这一次上他个男娃。 看把你得意的样子。 我当然了。哎，咋了？有情况？ 我饿了。 饿了？哎呀，行行行行行，陈芳，只要你给我生一个胖小子，我就是上天揽月下河捉鳖我都能行。你看咱现在有钱了，你说你想吃啥？鸡蛋糕 不吃。 牛奶咖啡。 哎呀，那不吃。 啊，对对对，不吃不吃。啊， 披萨。 哦，对对对对，咱不吃不吃，咱不吃。真棒。那你说你想吃啥？ 凉粉儿。 哎呀，陈凡啊，你咋是个穷明星？我就是卖凉粉的，你还没吃够。行行行，陈凡，行，你不要生气，行，我给你买一碗凉粉，再给你抓一碗河螺，行了吧？ 行，多放些辣子。 不敢说辣子。你要吃醋你？ 我不想吃醋。 哎呀，酸儿辣女，你要吃醋，心里边想着醋，心里边想着醋。 哎，可不行了！哎呦，大夫， 你怎么？ 那不行呀，我们是几床啊？ 不，他不是我的。 你是几床？我记不得。哎呦，我不行了。哎呦，哎，你怎么进来了？ 不，生孩子。 什么？ 我爱人生孩子。 这里边男同志不能进。啊，你帮着找一下他的家属啊。 啊， 陈芳，陈芳，这给咱。 陈芳， 陈芳。陈芳， 哎，同志， 陈芳，啊，孙陈芳， 同志， 这啊， 你找谁呀、 啊？我找俺媳妇儿呢嘛。 你媳妇是？ 就是这穿了个蓝袄。 哦，他刚进去，大夫正找你。 走，进去了。陈芳，陈芳， 你这个人怎么往里闯啊？ 俺媳妇在里边，她要吃凉粉呢嘛。 你媳妇是谁？ 陈芳。孙春芳。 孙春芳马上就要生了，把东西给我啊。 生又生了，春芳。 呀，这里边男同志不能进。 大夫，你不知道，我不在跟前，他紧张呀。 有医生和护士在，你就放心吧。 哎，大夫，我是听说咱这个医院技术水平好，我才来的。 求你给帮个忙，一定要让我媳妇儿给我生个男娃。 好好， 那就谢谢大夫，你把这拿下。 哎，这怎么能行呢？ 哎，那就谢谢了，大夫。 来来来，同志同志，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 哎，你别紧张啊，别紧张，别紧张。童子， 啊， 你媳妇儿也在里边呢。 啊，怎么样？家里弟兄几个？ 八男四女，我妈一共生了12个，我是老八。前面七个哥生的都是女娃，那全家把希望都寄托在春发身上了。 哦，可以理解，可以理解。不过同志啊，你想过吗？啊，如果都是男的，没有女的，那这个世界会成什么样子？ 我就管不着了。 这个你应该明白吗？啊？这个啊，生命要延续，社会要发展啊，这个男女比例一定要大致相等啊，这在科学上就叫做生态平衡。 我行吗？我生个男娃，你生个女娃，咱俩就平衡了。 啊，对，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不过同志啊，目前这个生男生女在科学上还没得到解决，你也得做好两手准备啊。 哎呀，我媳妇儿，准备，你不要害怕，我在这儿呢。 哎呀，哎，同志，这事儿你帮不上忙。你这个啊，还是盼子心切呀、啊， 童子，你不知道，啊、这次春芳再跟我生不下男娃，我妈就不让他进门了。 什么？这真不像话！这都80年代了，怎么还能这样呢？啊，这是封建意识，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啊、 不一样，不一样！我在我们农村，我就是不一样。啊， 男孩， 我媳妇还我爱人， 16床王平平。你是王平平的家属吗？ 我不是。 谁是王平平的家属？哟，生孩子也不来个人，真是。 同志，来，好兆头，好兆头啊！啊，同志，我告诉你，这个生孩子那也是一波一波的啊。要说生男孩，那叮铃咣啷都是男孩；要说生女孩，那稀里哗啦全是你。 公子，你是说我媳妇有可能给我生个男娃？ 有希望，大有希望。 公子，你在哪儿工作呢？ 我在区上。 偷偷。哎呀，怪咱你说话咋这么有水性呢？ 行了， 啊， 女孩。 哎， 谁上床？怎么是个女孩不想要啊？ 大夫，你弄错了吧？ 这怎么能弄错呢？ 哎呀，春发，你这是咋弄这的嘛？春发啊，你这是对咱们全家一个最最沉重的打击呀、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啊，小台长，同志，我告诉你，女儿好啊，真的，我就喜欢女儿。你没听人说吗？啊，这个女儿亲，女儿好。女儿是爸爸妈妈的贴身小棉袄，又体贴又孝顺，那男孩怎么也比不了。 小棉袄大平安也不稀罕。你这女儿是八岁生吗？ 哎，同志啊，你年轻轻的啊，可不能这种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女同志怎么了？啊，这个女同志那照样可以开飞机开火车啊。你看这个 居里夫人啊，还有黄道婆，啊，这不都是你的吗？那女同志照样可以当领袖，当科学家。 而且你不像像我头头，那就像像个男娃娃。 哎呀，同志，你先别哎呀，你到底是几床？ 十二床吗？ 哎呀，我刚才问谁是二床。嗯。好、哦，你是二床，漂亮姑娘，大人孩子都平安。 哎呀！哎呀！ 我死了还没疯呢， 孙春芳还没生呢。 你要坚持住，最后胜利是属于你的。 同志，你看我媳妇还没生呢。哎呀，这医院这神经就是好呀！行了行了，您别说了。哎呦，哎，同志，同志，你怎么了，同志？ 哎呀，我老毛病一会儿就好。 啊，哎呀，同志啊，你要想开你嘛。哎，你刚才不是说女儿亲，女儿好，女儿是你的小棉袄，你娃长大了跟你一样都能当领导啊。你是国家干部啊？ 生了。 生。 男孩。 同志啊，你算的真灵啊！这一下我生了个男的，你生了个女的，咱俩给平衡了。 我是作家周梅星，一段故事，百种感悟，让我们在故事的海洋中追寻儿时的梦想。北京故事广播，您的故事天地。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在文学的大道上，我们一路向前，穿过灿烂的忧伤，途中那些期待的面孔，是现在想起时心灵中感动的瞬间，溢满了从来时到现在的整个时空。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韵味真情依旧。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时间10点整， 阳光茶园。 以下是广告时间。 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选用进口的名贵药材海狗鞭，配以人参、银杨果、枸杞、红花、肉桂、茯苓等多种动植物原料，采用现代生物工程技术研发的纯天然无污染的保健食品，它可以抗疲劳、延缓衰老，适用于易疲劳的中老年人群。详情请拨打6617-84006618-7778。 本品不适宜少年儿童，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本节目由四世同堂海狗鞭特约播出。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阳光茶园。 接下来就有请健康顾问郭仁向大家介绍相关的健康话题。 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讲讲脑退化症的问题。脑退化症这个问题怎么由来的呢？在上个世纪，有一位德国医生叫阿尔兹海默，他呢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有些人呢，尤其是到了中年以后， 怎么就逐渐出现记忆力的下降，综合分析能力越来越差，最后有的就出现了那种啊白痴啊无疆啊呆傻呀、啊、这类的问题。他当时征求了个别病例的家属的同意，对这种病人死了以后呢做了相应的解剖，就发现这些人的脑实质出现了萎缩，再把它进行显微镜的切片，发现它里边的一些神经的一些图啊，比如它的树图啊竹图啊以及其他的东西的话，都出现了明显的那种弱化，就是越来越差了。最后他就定位着这类的脑退化症呢、啊、是与脑神经脑组织出现了病变，越来越衰弱有直接的关系。而这类的问题呢，通过这些年内科尤其是神经内科他们的一些进一步的补充和充实，发现出现这种脑退化的现象的人呢，他与他的年龄多大是有一定的关系，也就是说年纪越大出现这类的病人的比例呢就越来越高。而现在我们中国呢的的确确随着整个的综合条件的越来越好，所以人们的寿命呢越来越长了，平均寿命达到70多岁，而刚刚在解放的时候呢，中国的平均寿命还不到50岁49岁多，所以在那时候呢出现这种脑退化的现象呢不太多，也不太引起临床医生的重视。而现在随着人口的老龄化，高龄人口越来越多，这类的问题的话就的的确确成了一个值得我们大家重视的问题。那有的人说，我怎么样知道我已经出现了脑的退化？其实大脑的功能主要是什么呢？是一个高级的指挥部，它既接纳外边的各种信息，比如你看书你看报你跟人家聊天人家跟你说话，总而言之通过各种感官嘛，是不是？哎，有听觉啊，有视觉啊，就是眼睛嘛啊，有鼻子的嗅觉啊，有舌头的味觉啊，还有手的那种触摸觉啊等等，综合起来你可以吸纳外边的各种信息，这是一种什么呢？了解外界世界。了解了干嘛呀？你要记住它，你要分析它，你要综合它，你要去粗取精，最后帮助你更好的生活更好的工作，哎，这才是最主要的。所以说有三方面，一方面从外边摄取，第二方面在脑里边进行综合，第三方面呢还要发出指令。哎，比如举个例，前边有一个坎儿，你看见了，他脑袋一分析了，坎儿我不能往下跳，让我摔死了怎么办？转身回走，这就是第三个。而这些的话都是在大脑里边形成的。但是脑出现的退化最首先表现的是什么呢？就是对我们过去的一些或者说新发生的一些事情的认识记忆出现问题。所以第一点就是什么呢？看见的事儿碰见的事儿他记不住事儿。这就是一个近记忆的缺失。过去啊，我们有些时候说这个人呐、啊、老了，他老是在说这个陈谷子烂芝麻，说过去的事儿他说的可清楚了，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出什么事儿，这都是几十年前的事儿，他记得很清楚。但是昨天的事儿今天早上的事儿他有时都闹不清楚。其实这就是值得大家警惕的一个，这叫近记忆的缺失。为什么呢？因为过去那些事儿的话，他都已经像烙印一样烙在他过去的记忆之中，沉的在那种神经细胞的这种记忆里。而新的东西的话，由于他脑出现了退化，他不能及时的吸纳，不能及时的进行转换，所以就好像左边耳朵进右边耳朵出一样，一下就跑掉了。所以给大家强调一点，怎么样知道出现脑功能退化？第一个是近记忆的缺失，就是刚刚发生近期发生的东西它明显的记不住了，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在我们生活中间，我们经常看到有时候一些电线杆子啊， 以及墙上啊出现一个问题，蒙蒙蒙哈，或者一个老人出去了多久哦，然后就走不到回来了，所以到处贴广告啊，交代信息，希望大家帮助寻找。这是什么呢？他的禁忌已缺失，他只知道出去了，往左拐，往右拐，拐了两拐以后，他就不知道该怎么拐回来了。这就是他对他刚刚所发生走过这些地方的，他记不住了。这是很典型的，严重的禁忌欲的缺失的人，有些人甚至于不光不知道自己的家，进了家门以后，连他自己睡了很多年的、怀着很长的这种居室、这种床铺，他都知道。还有的，有些人对远近也出现了异忘，几十年相濡以沫的老伴儿，最后他不认识了，他自己生养的儿女，他不知道是谁了。就像我们看那个电视一样，儿子回家让他爸开门，他爸说你是谁我不知道，不给你开。你看看，就是这个道理。这个意思就是说，记忆的变化首先是老退化症的第一个最重要的症状。所以老年朋友也好，中年朋友也好，如果出现呢记忆上的问题的话，应该及时的到相关的地点做检查。哪个地点呢？最好是神经内科。神经内科医生他们有丰富的经验，可以帮助你做一些筛查，做一些指导，而且还有一些特殊的办法可以帮助你早期发现。所以这个记忆的问题一定要引起大家的重视。因为现在人们中间，为什么我要强调这点呢？好多人都说，哎呦，人老了记性差了。是，人老了记性差了，这是一个普遍归路性的东西，但是不等于每个人都是老退化症。所以说一些比较轻微的偶尔的，比如说你说烧了一壶水在那儿，哟，你忘了，这种情况偶尔出现一下，那个不算老退化。但如果你长时间出现这种禁记忆的问题，一定要引起高度的重视。当然喽，这种老退化症最后会出现一系列的严重的后果，记忆的缺失，行动不能自理，甚至有些人出现无疆，有些人就完全丧失了生活的能力，需要别人前天后的护理，给社会带来了很多问题，给家庭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而更重要的是给他自己和他的亲人带来了无限的痛苦。所以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办？一，要早期发现，发现了以后可以及时的通过大夫们进行干预。另外有些人就说，为什么人老了以后会出现这种老的退化呢？其实我给大家讲，有两点要做好。一，要养老护老。第二，要很好的健脑锻炼脑。先说前一点，怎么叫养老护老呢？实际上刚才我说到了，我们在上个世纪科学家发现这种阿尔茨海默的时候，就发现它出现了明显的老的萎缩，而且老的皮质上出现了很多类似我们出现在皮肤上啊、脸上的那种老年斑一样的这类似的变化，使它老组织的营养受到了严重的干扰，堵了、坏了，哎，那就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实际上这种老退化症的实质就是因为老组织出现了问题。老组织出现什么问题呢？老组织出现了明显的这种萎缩，出现了软化，出现了坏死。那反过来讲，怎么才能够使它不出现，或者能够得到有效的医治？那就要养老护老。养老护老是不是就像有些朋友说的，哎呦，我们就吃点什么健脑活剂就解决？其实那些都不是这样，那些往往都是调节老的神经活动的。而真正的养老最重要的一点，还是传统医学上讲得非常清楚。传统医学，我们的古老的《黄帝内经》就说到了，说到什么呢？就是说肾藏五脏六腑之精，而上行化身为水，就可以养我们的水海。他把我们的大脑比为老水的海洋，也就是说老组织的健康是与肾精是否饱满有直接的关系。因此养老就要重视补肾，只有补好了肾以后，你才能够很好的养老。 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说的大家要注意一点，不光要养老，还要锻炼脑。锻炼脑怎么呢？就是人呐、不要跟社会隔离，人老了也要努力的与时俱进，多学习，多了解，多交朋友，多跟外界接触，这就使他什么呢？人家说你经常那个转到的那个门轴啊，它不会生锈的道理呀、所以这两点很重要。那但是最最重要的基础呢，还是要通过养老来保证我们老的退化受到最好的一个遏制。养老用什么？养老就要通过补肾。补肾我们以前跟大家讲到了，海狗鞭是历代医家推崇的补肾的一个极品。为什么呢？因为海狗鞭它中间有非常丰富的补肾的各种物质基础，通过它呢就可能够生成肾精饱满，就能够达到水海得养。它生成足够的老水啊，使它不枯竭啊，使它不会出现脑的萎缩啊，使它能够达到一个最良好的运行状态啊。哎，现代医学已经证实了，海狗鞭中间它既有强大的补肾的物质基础，肾活磷脂高达我们正常人的100多倍，还有什么呢？补益气血的血红蛋白能够很好的达到了牛肉的20倍之多，还有一些像卵磷脂啊、老磷脂啊，以及什么亚油酸呢、这一类的各种各样的营养成分，所以通过它就能够达到很好的什么呢？补肾精而生脑水，生脑水而复水海，使我们的中枢神经能够得到最好的一个呵护。同时如果你在能够记住我跟你说的，既养脑补脑健脑，又能够很好的锻炼脑常用脑的话，我想那这种脑退化的问题对你来说就不会构成威胁，不会形成对你的很好的晚年生活的一种影响或障碍。说到这一点呢、大家要记住，我们人一定要学会补肾护老，补肾养老，只有这样你才不光是身强力健，还能够做到头脑灵活，反应敏捷，有一个高质量的精神生活，有一个幸福的晚年生活。 今天的阳光茶园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新春佳节即将来临，为了感谢大家多年来对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公司的支持与信赖，同时庆祝海狗鞭胶囊上市22周年，特别定于元月20号至2月5号在北京12家专卖店举办迎新春感恩回馈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购买四世同堂系列产品均可以享受优惠，机会难得，欢迎新老顾客光临惠顾。详细情况拨打电话6618400 6618 7778 6618 7778 6618 7778。本品不适宜少年儿童，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回帆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继续啊，给大家把这个讲完，就是我们呼吸道又是一个免疫器官，它这个免疫器官跟其他的这比如我们内脏的一些免疫的地方呢还有一些特殊性，就是它不管是特异性免疫还是非特异性免疫，就是我们天然的免疫，它都是非常强大的，它自成一体。因此呢在我们呼吸道来讲，虽然呢呼吸道的疾病啊，大家不像什么糖尿病啊，不像有一些肿瘤的病人，不像心血管疾病啊它来的那么急那么重视，但是我们知道啊，已经我跟大家介绍过我们这个呼吸道疾病，慢性呼吸道疾病夺取人生命三个 这个世界上三个人里就有一个是中国人，因此呢，这个呼吸道的免疫功能，维护我们呼吸道的正常的生理功能，以及在防止炎症、防止感染、防止这个在促进我们呼吸道的平衡上，都会起到非常好的作用。那我们知道，这个在这个呼吸道里头啊，经常给大家讲，气管有咳嗽，有这个粘液的分泌，气管还有收缩，这三种防御的功能，它成为第一道防线。那么第二道防线呢？上次我给讲的大概是第三道防线了，因为它是特异性的免疫。如果这种特异性免疫再冲破，那你就要疾病就比较难治了，就比较重了。那么在这期间呢，有一个第二道的防线是什么呢？就是呼吸道分泌中有一些非特异性的细胞免疫因子和体液免疫因子，这些呢每个人都有，就是生下来就有的。那么这个呢也是应该我们了解的，这种天然的免疫防御，那在你生下来以后，特别是到了三四岁啊，这个或者是在青春期就慢慢的发育完整了。呼吸道里头的非特异性的细胞免疫因子主要是什么？巨噬细胞，还有就中性细胞，就是我们说的白细胞。比如你到医院去发烧了，第一个就抽滴血，那这滴血里头呢就要查看看你的白细胞，一个看它的总数高不高，还有看它的分类高不高。如果在这个总数高分类里头又有一种是比较高的，那你就是细菌感染了。如果那个白细胞的总数它是低的，而且淋巴分类比较多的，这八成就是病毒感染。所以这个大夫在你发烧的时候可以根据这个就来判断是用抗生素还是不用。一般如果要是细菌感染，那绝对不用抗生素。如果要是病毒感染，那就用病治，在病毒上在消灭和抑制病毒上有这个关系的一些东西，你比如干扰素之类的，它本身呢就可以不选择哪种病毒感染而第一个到达现场。呼吸道中非这个分泌物中的非特异性的细胞免疫因子，我们刚才说了，这是淋巴细胞啊、吞噬细胞啊、白细胞，这些细胞可以吞噬下呼吸道内的细菌和异物，也可以清除我们肺内的一些蜕变了的细胞。巨噬细胞也是来源于骨髓，它体积比较大，呈椭圆形或者是卵形的，外形不整齐，有许多皱褶和萎缩。所以浆细胞呢含有丰富的溶解酶，还有多种的蛋白分解酶。巨噬细胞的作用主要是哪些呢？就是我们平常讲的吞噬细胞。我们一个脾脏是一个淋巴细胞在待着的地方，再一个就是我们的肺脏，吞噬细胞也非常非常的多。一个它就是体内吞噬作用最强的细胞，所以凡是不是应该在体内待着东西，它都可以把它吞噬掉、溶解掉。然后它可以加工并且传递抗体信息，传递给 T 细胞，然后 T 细胞和 B 细胞就参与这个特异性的免疫反应。这种促进呢，就能使抗体的形成，就是它有记忆的，可以使抗体形成。在你得过这种病以后，经过这个 T 细胞和 B 细胞参与抗特异性免疫力的形成，这样你的身体呢就会更健康，免疫功能会更完整。第三个呢， T 细胞在释放淋巴细胞的作用下能够增加杀伤力，还有就是参加这个第四类型的变态反应的炎症过程。再有就是它产生多种的因子，比如白介素。白介素本身呢就是我们身体里调节免疫功能的一种东西。还有就是能够使这个弹力蛋白酶、胶原酶、溶菌酶、前列腺素、中性白细胞的去化因子，还有热源质、干扰素等等，它产生这么多的这个淋巴因子，就对于我们消灭这个由于炎症引起的不管是细菌和病毒，那都会起到非常好的作用。巨噬细胞啊，整个的这个消化吞噬的过程啊，仅仅需要10分钟到30分钟，就是半个钟头之内基本上都消灭了。在体内啊能够存活60天，甚至于有的到数年，一般不进行分裂，但是在炎症的时候它有一定的分裂和增殖现象。吞噬细胞吞噬了细胞以后本身很快的也死亡了，死亡的吞噬细胞经过肺泡液，然后送到支气管，再通过纤毛 把它这个清除出去，清除出肺部。再有就是一个重要的，就是在这个非特异性的细胞免疫因子中，就是中性细胞，就是白细胞了。白细胞对这个病原菌作用跟巨噬细胞是相同的，在有炎症出现的时候啊，这个白细胞呢，它的移动速度，这个白细胞它有这个萎缩，哪儿有炎症的信号来了，它就可以很快的向那边游动，然后容易被补体聚合。补体本身也是我们天然免疫中的一种体液免疫。一般的细菌在感染以后30分钟到一个钟头60分钟，它就可以在这个炎症周围出现，就可以看到这个中性粒细胞啊的这个侵袭。那么4到5个小时呢，它才出现巨噬细胞聚集在一起，所以在炎症的初期的时候主要是中性粒细胞来浸润，而炎症的后期主要是吞噬细胞来侵袭，这样来消灭这个细菌和病毒。这是我们的除了我们细管黏膜以后那些作用以外第二个防线所起到的作用。还有就是呢，呼吸道里呢也有一些体液免疫因子，它也是两种啊，有体液免疫因子。它这个体液免疫因子呢，就是它产生抗体。你比如我们这个天然免疫的呼吸道中的一些非特异性的这个免疫因子是什么呢？就是溶菌酶，还有就是抗胰蛋白酶、干扰素、补体、乳铁蛋白。像这几种，这四五种都是我们天然免疫的一种体液免疫。那么溶菌酶呢是一个低分子的蛋白，它是由吞噬细胞、黏膜上皮细胞和腺细胞产生的，它可以直接作用在细胞而杀灭的这个可以直接作用于细菌把它杀灭掉，也可以在补体和分泌性免疫球蛋白 A 的绝缘作用下协同，然后把细菌呢溶解掉。另外像这个抗胰蛋白酶，它可以抑制细菌的酶类，以及呢中性粒细胞啊吞噬细胞释放的弹力纤维酶啊和胶原酶啊还有纤维蛋白酶啊等等这些酶类，这些增多了以后，就这些东西刚才说的，那就导致我们肺部的组织损害了。干扰素呢，可以诱导未受感染的细胞产生抗病毒的蛋白，阻止病毒在细胞之间的扩散，保证正常细胞不受到病毒的感染。对病毒的作用它是没有特异性的，所以它有广泛的抗病毒谱，它在感染的早期，在抗体和细胞免疫没有出现之前，这个抗病毒的作用主要靠谁？主要靠干扰素。补体在呼吸道分泌物中的含量比血清要低得多，它是血清浓度的1/50，但是在炎症反应的时候它局部的含量可以增高，所以补体被激活以后啊，可以发挥多种对于这个细菌的溶菌和杀菌的作用。部分的补体还可以在抗体前它就发挥抗感染的作用。所以像这些啊，不管是天然免疫的体液免疫或者是细胞免疫，那在早期的抗炎症上会起到非常好的作用。它跟我们前头讲的这个特异性的免疫起作用的时候，那么就能很快的维护我们身体的健康，把炎症去除掉。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以下是广告时间。金鸡报捷去，预狗迎春来。仙牌灵芝集团将于1月12号到1月21号隆重开展迎新春超级优惠酬宾活动，买20盒仙牌产品再赠送4盒赠品装产品的基础上加送2盒卖品装产品，同时还有精美的礼品和健康台历赠送。详情可拨打电话6618-2780 6618-976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常常被称为是东方的神草，所以要这么叫它是因为它的化学成分实在是太复杂了，不管是它生成之前的菌子体，还是生长过程中的子实体，以及它的种子孢子，它含有的 比如三萜类的化合物灵芝酸，还有就是高分子的灵芝多糖，水溶性的非常容易被身体吸收而起作用，还有是八种氨基酸、八种不能合成啊、蛋白质、多种肽类的东西啊，这些对于免疫功能的产生和免疫功能的平衡都起着非常好的作用。特别是灵芝多糖，我们经常讲它，它有这个调节免疫，因为它促进我们的骨髓啊，能够生成更多的在一线战斗的免疫战士和提高他们的吞噬细胞的吞噬能力和它这个吞噬细菌和吞噬病毒的能力，特别是呢使着这个在一线的免疫部队能够强大。另外这个灵芝多糖呢，它本身有个抗氧化的作用，抗氧化驱除我们身体里的自由基，它能够啊促进超氧化物歧化酶的活性增加，而去除32%的自由基，同时呢它还可以维护啊81%，让这个自由基不能起作用，把它的对细胞啊和我们身体的负性的作用把它给压低。所以这个灵芝多糖呢在免疫功能上就有非常非常大的功劳。再有就是呢像三萜类的化合物灵芝酸，它是这个主要的灵芝里的也是主要的成分，它能够在血液性循环系统，还有增强肝的解毒能力，以及保持中枢神经系统的稳定性上，起到非常好的作用。当然它本身和锗元素一起能够抗过敏，能够减少过敏而产生的组织胺和慢分反应物质对我们身体的侵害。而且现在呢也有报道啊，说这个灵芝的发酵的产物中可以得到一种物质，这种物质就是酸，也是叫做三种四环三萜酸，它具有抑制大肠杆菌呢、产气杆菌呢、还有就是肠炎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和枯草芽孢菌等等它们的生长，可以抑制它们的生长的作用。所以在这些方面呢，在消除啊不管是呼吸道还是全身的炎症方面的一些问题呢，常常用灵芝会取得一定的效果。而且灵芝呢经常用以后，它可以提高我们人体的生命力和抗逆的能力，能够促进我们网织内皮系统的这个功效，而提高吞噬细胞的作用。同时它还可以很好的修复我们气管上的纤毛柱状上皮，然后它完整了以后呢，可以很好的帮我们清除体内的一些异物，而维护我们的这个肺部和气管的健康。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金鸡报捷去，玉狗迎春来。仙牌灵芝集团将于1月12号到1月21号隆重开展迎新春超级优惠酬宾活动，买20盒仙牌产品，在赠送4盒赠品装产品的基础上加送2盒卖品装产品，同时还有精美的礼品和健康台历赠送。详情可拨打电话6618-2780 6618-9762。 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特。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企业号遭到重创，命悬一线，如何才能逃脱这次危机？能否挽回颓势？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1942年8月24日，17:05，日军的战斗机带着炸弹，抱着必死的决心，直取企业号。上面是随时可能扔下来的炸弹，下面是茫茫的大海。甲板上四处起火，这张照片拍摄的就是当时的情景。舰长金凯德和士兵们避无可避，彻底陷入绝境。 就在大家以为必死无疑了，舰长金凯德突然听到轰的一声巨响，天上居然下起了瓢泼大雨，而甲板上的大火瞬间就被这雨水给扑灭了。这一突发的情况，不知道如果南云中一看到之后会是一种什么样的表情。反正在舰上等死的金凯德当时是愣住了。可以说这场神奇的大雨是救了企业号全船人的性命。可是大雨过后，金凯德抬头看了看天，晴空万里，除了各种型号的飞机，半片云彩都没有。那这大雨是哪儿来的呢？这就是那场及时雨的真正原因。我们不知道当时驾驶飞机的日军飞行员到底是谁，但是在当他推出投掷炸弹手柄的一瞬间，他一定是分神了，因为这颗索命炸弹在最为关键的时刻跑偏了，以毫厘之差错过了最佳的投掷距离。这张照片就是在炸弹爆炸的一瞬间拍摄下来的。我们可以看到这颗炸弹就差这么一丁点落在了企业号左侧船舷的外侧，而且还激起了数米高的水柱。原来突然而至的大雨就是这样下起来的，企业号上的大火也是被这股水浪给扑灭的。这枚索命炸弹最后只是造成了企业号左舷外侧12英尺处的损伤，以及船体和甲板几处变形而已。这样的损伤对于命大的企业号来说并无大碍。其实在中途岛海战之后，日本的军事力量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除了航空母舰这方面损失严重以外，还有一方面的损失更令日军痛心疾首，那就是日军优秀飞行员们的陨落。大批日军优秀飞行员在中途岛一战中几乎全部损失殆尽，为了满足战争的需求，日军不得不急速补充新生力量，而这些新生代航空兵几乎都是速成品。所有新补充的日军飞行员在日本空军学校学习加起来不足30天就被派往战场，也许当时日军将领们并没有对这些新生力量抱太大的希望，甚至他们都曾暗暗祈祷千万别再添什么乱子了。然而让日军指挥官做梦都想不到的是，这些没有经验的新生代不仅没能给日军带来新的契机，反而在无形中让南云中一的眼中钉企业号再次起死回生。这枚炮弹虽然没有直接命中目标，但是距离这么近的地方爆炸一点损害都没有也是不可能的。我们再来看看这份企业号的损伤报告当中是如何记录这数米高的水柱给企业号带来了什么样的损伤。在17点17分，左舷外12英尺处近实弹爆炸造成船体震荡，船体及包括飞行甲板在内的几处甲板永久性的变形。所谓的近实弹是指没有直接命中目标而在目标附近爆炸的炸弹或是炮弹。我们知道爆炸的时候空气会迅速膨胀产生冲击波，而这种冲击波所造成的冲击力会导致周围的人体或者物体受到伤害损害，而在海水中爆炸的时候它所产生的冲击力是空气中的800倍，所以有人说这比直接命中更可怕。在这份报告的后面还附有两张照片，可以来详细的看一下。首先是119近实弹所造成的破坏，包括第三层甲板附近的船体外壳已经破裂，以及被损坏的消磁电缆。下面这张120，这是飞行甲板位于左舷后方的一个角落，也是由于近实弹所造成的水柱导致它受到了损伤。通过这些照片我们可以了解到船体的确受到了严重的损坏，产生了变形，而仅仅是那些水柱也使得甲板上出现了大大小小的窟窿，而这给企业号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此时美军在空中的战机只剩下了41架，而之前日军派出了80多架战斗机，虽然有一部分被美军击落了，但日军余下的战斗机在数量上还是占有着很大优势。如果此时美日战机再次开火，那么企业号还是毫无胜算。南云中医知道机不可失，于是他立即下令击沉企业号。 可这个时候，空中又突然冒出另一组美军战斗机群，日军的气势立刻由盛转衰，数量上的优势已经不复存在，而且美军飞行员经验更为老道，很快日战机队形被打乱，日军战机几乎被全部击落。 此时的企业号又幸运地躲过了一劫，但是当金凯德准备接收前来增援的飞行编队降落的时候，他才发现企业号上的跑道不能用了。这是为什么呢？在之前美日双方的激战中，被击落的飞机因坠落起火而发生爆炸，有的飞机坠落在了企业号上，炸毁了甲板，还有一部分飞机残骸则直接成为了企业号飞机跑道上的障碍物。没有跑道，飞机怎么能降落呢？只能对跑道进行抢修。可是天上的飞机油箱已经见底了，必须尽快的着陆。那么有什么办法能够迅速的将甲板上的垃圾清理掉，同时又修复飞机跑道上的弹坑，以保证飞机能够平稳着陆呢？美军的维修人员集思广益，很快就想出了一个办法。企业号上的所有维修人员迅速进入到废物利用的快速维修系统。所谓的快速维修系统，就是将甲板上的残骸按照大小进行一个分类，彻底毁坏的清理掉，抗压性较强的直接把它们填入弹坑，然后再用东西压平。仅仅经过了一个小时的忙碌，企业号上的飞机跑道终于重新恢复了接收飞机返航的功能。到此为止，企业号上的危机算是真正解决了，金凯德长长的松了一口气。这一次的海战，日美双方出动的主要兵力，日军几乎比美军多了一半。然而日军被击沉的航母、巡洋舰、驱逐舰各一艘，被击伤水上飞机母舰、驱逐舰各一艘，损失飞机90架。而美军仅仅企业号一艘航母被击伤，损失飞机17架。山本56歼灭美军航空母舰编队的企图再次宣告失败，而企业号也成为了南云中医一辈子的痛。战后企业号艰难地回到了珍珠港进行大修。可是仅仅2个月之后，南云中医就又一次在太平洋战场上看到了这艘噩梦一般的航空母舰。 1942年10月26日，南云中医和金凯德指挥的企业号在圣克鲁斯群岛海域上重逢，在日军复仇式的轰炸下，美军大黄蜂号被击沉，而南云中医的目标企业号虽然有些损坏，但经过临时的修整，2个星期后就返回到所罗门群岛南部地区继续作战。这个时候美国太平洋舰队只剩下企业号一艘航母可用。在一段时间内，企业号独撑整个大局，从此整个日本联合舰队都开始了炸沉企业号的疯狂复仇行动。 说到以飞机本身作为武器进攻军舰，很多人会想到一个特殊的飞行中队，日本的神风特工队。神风特工可以说是一种战争犯罪行为，战争犯罪中的屠杀罪不仅仅是针对敌方人员，对己方也同样有效，可以说这是一种公认的违反了国际道德准则的行为。神风特工队是由一群16、7岁的青少年组成，以死作为进攻手段的敢死队。在太平洋战争后期，为了挽回失败的命运，日本航空舰队按照一人一机一弹 换一舰的要求，对美国舰艇编队、登陆部队及固定的集群目标实施自杀式袭击。在飞行员的操控之下，高速飞行的自杀飞机犹如是一颗精确定位的炸弹，如果击中要害的话，它很有可能会炸沉一艘美国的驱逐舰，甚至是航空母舰。这个时候，山本56的座机在1943年4月28日被美军击落，山本56身亡，而南云中一也在塞班岛一战中因为失败而切腹自杀。这两个把企业号当作眼中钉的人都死了，企业号却还活得好好的。日本神风特工队为了给山本和南云报仇，发誓不把企业号击沉，绝不罢休。这种闻所未闻的攻击方式在最开始时还是让美军舰队吃了不少亏，几乎每天都要损失一艘半的军舰。1945年美军开始进攻冲绳岛，这是太平洋战争当中规模最大的两栖登陆行动。1945年3月以后，企业号开始参加对日本岛的作战，这个时候的日本海军可以说名存实亡了。最主要的威胁是来自于日本的神风特工队的自杀式进攻。 1945年4月6日，日军在冲绳战场投入海军岸基航空兵的第一、第三、第五、第十航空舰队，以及陆军第八飞行师团和第六航空军，飞机总数达到了4000架。在战斗中，数百架神风战斗机从四面八方向美军舰艇发起自杀式攻击，令美军防不胜防。随着自杀式攻击的继续，美军的阵亡人数也不断攀升。第一天战斗结束后，美国海军有6艘舰船被击沉，27艘因严重损毁无法修复而退出战斗，466人阵亡，568人受伤。 正所谓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日军的这种不要命的打法对于参战的美国官兵的心理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和震撼，而美军的航空母舰正是日本神风特工队的首要攻击目标。 1945年4月11日下午13点40分，企业号发现两群日军战斗机从北方来袭，14点08分，企业号向其中两架开火，于右舷1500马块击落一架，另一架在企业号左转时撞上左舷，撞毁两组40毫米机枪后坠海。下午15点，另一架日军战斗机携炸弹试图进行自杀攻击，但被击中，在距离企业号45英尺的地方坠海。随后又有5架日本神风战斗机在企业号附近击落。 面对日军的神风特工队，企业号是边躲边反击，一次次的与神风战斗机擦肩而过。虽然企业号的身上不断挂彩，但它并没有被击中要害，它就是这么边打边修，边修边伤。企业号几乎变成了一艘海上移动的修理厂，好好的一艘原装原版的美军的航空母舰，打到战争的后期几乎要被修理成另一艘被拼装起来的航母了。然而这种只被榴弹擦伤的好运仅仅维持了1个月，伤痕累累的企业号终于因为负伤太多，行动迟缓，躲不过去了。 1945年5月14日上午6点53分，26架日军自杀式飞机再次向企业号发起攻击，企业号右舷炮手集中火力向敌机开火，虽成功击落25架敌机，但这些低空飞行的战斗机吸引了企业号全部火力。这时藏在云层中的一架神风战斗机从1500英尺的高空以30度角高速冲向企业号，企业号紧急向左转向，可是为时已晚，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神风战斗机撞上飞行甲板。 从这么高的空中 直接撞上甲板，这次真的是把企业号上的美国大兵给吓着了。那么这一次企业号的伤势又如何呢？ 好运相伴的企业号逃脱了一次次近乎疯狂的袭击，但为何仍然难以躲过被拆解的命运？ 纵然在战斗当中遇到过失败，但是他的历史和精神被他的成员和航空兵们传了下来。 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我们也找到了这次企业号的受损报告，在这儿首先记录了这次战役发生的地点是在日本的九州，时间是1945年的5月14日。看一下下面的这张简易图，当时神风战斗机是以30度角擦过了企业号的瞭望塔，直接撞上了它的甲板。通过这个星星的位置，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神风战斗机是穿透了甲板，直插入下面的储藏室。再来看一下下面报告的内容，6点53分神风战斗机的机身、发动机和炸弹在甲板上撞毁，发动机和飞机碎片被前部升降机凹槽阻拦住，但炸弹穿透了升降机凹槽进入 A305A 储藏室并爆炸，造成了大面积结构性损伤并引燃了大火，升降机完全损毁，42根船肋处的飞行甲板被撕裂。这听起来的确有点吓人，但是美国大兵们把火扑灭之后却发现，神风战斗机的撞击和爆炸只是破坏了企业号的部分甲板，也就是说好运气的企业号虽然被直接命中，但是却没有引发更为严重的后果，它可以打个补丁继续航行。 1945年8月15日，日本法西斯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在密苏里战舰上正式递交投降书。10月17日，企业号回到美国纽约，参加纽约海军日的庆祝活动。1947年2月17日，企业号在美国新泽西州的备用船坞退役，从此被封存。 1945年，舰长金凯德回国，因为卓越的功绩而晋升为海军上将。1950年，金凯德退役时特意选择在企业号上举行退役典礼。在典礼上，他说过这样的话：如果企业号做好了战斗准备，那么我也一样。如今企业号退役了，那么我也一样。这番话引起了当时在场所有士兵的共鸣。企业号在太平洋战争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并且它留在了为它服役的每一个人的心中。纵然在战斗当中遇到过失败，但是它的历史和精神被它的成员和航空兵们传了下来。这艘被人们称之为史上最命大的航空母舰，也是美国海军在二战当中的一艘名舰。他在太平洋战争当中的20多次主要战斗中，企业号仅仅缺席了2次。企业号的作战经历可以被看作是美国海军在太平洋战争当中的作战史。企业号还是世界上第一艘具备全天候作战能力的航空母舰，舰载机不间断起降，持续时间长达174小时。目前，这个记录仍然被保持着。之前我们提到的那群在酒吧里筹钱的老兵，最终没有能够在规定的时间里募集到200万美元。他们拯救企业号的行动以失败告终，他们与美国海军达成了最后协议，老兵组织放弃保留企业号，但是美国海军必须将正在建造的世界上第一艘核动力航空母舰命名为企业号，而且必须将企业号的一部分残骸捐赠出来作为纪念物保留，这其中就包括企业号那独特的三角形桅杆。 1958年7月1日，企业号开始了它的最后一次航行。这艘多次被击中都能大难不死的企业号